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随着冬季的到来，北京各大滑雪场纷纷开门迎客。从北京工商部门获悉，通过投诉内容分析，因为滑雪出现安全事故要求赔偿的纠纷高发，在这里也要提醒消费者，滑雪切莫忽视安全。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修订后的食盐专营办法在中国政府网公布，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食盐的价格由经营者自主确定。2017是保险行业的监管大年，保监系统全年罚单开了910张，罚金一共超过了1.1亿元。2018年开年，监管层延续去年的强监管的风格，新年仅两天，保监系统就开出了13张行政处罚决定书。国家林业局启动乡村绿化美化工程，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乡村绿化的覆盖率力争到2020年达到30%。北京工商部门加强流通领域车用燃油质量监管，严查燃油、建筑类不合格商品，助力大气污染的防治。从市环保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去年本市的 PM2.5 的年均浓度为58微克每立方米，较上一年同比下降了20.5%，完成了国家大气十条的任务目标。目前北京市发改委批复通过了国贸站增设换乘通道的项目建议书，项目拟定近期开工建设，预计在2019年底建成投用。 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昨夜我静在绿雨中，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至少有10年不曾流泪，至少有10首歌陪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对一结束再见，你拥有的仅仅是伤痕，在回望来路的时候，那天我们相遇在街上，彼此寒暄并报以微笑，我们向朋友们挥手道别，转过身后已泪流满面。至少有10年曾流泪，至少有10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心碎，当我想你的时候。 时候，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续收听到的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早年听很多歌，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哎，这首歌真好听，原来是李宗盛写的啊。那首歌呢也蛮好听的，但是仔细一看又是李宗盛写的。喜欢的十首歌里几乎大半都是李宗盛的歌，所以说音乐教父这个名字真的是名副其实。继续要听到的是一首领悟呢，同样出自李宗盛。也许你喜欢辛晓琪的版本，也爱李宗盛的演唱，但是不管是李宗盛的内敛还是辛晓琪的深情，这首歌的歌词总是能够触动人心。 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是我的全部。

上的过道两边，老房子依然响起了炊烟，刚刚下完了下雨的季节，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逝的光景。 九微笑提示，提示。 欢迎收听本期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昭昭。开车路上一定要做好安全检查，这一点我想很多的司机都知道，但是如果你跑长途的话，这一点就更加重要了。那开车上路的安全检查首先要做到什么呢？第一点就是安全行车的第一道防线，轮胎检查了。轮胎的重要性其实不用多说，一般的情况下，轮胎破损、鼓包和松动，以及轮胎的气压过高和过低，轮胎的角度，不管哪个方面不注意，其实都会危及到生命安全。那轮胎到底应该如何检查呢？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目测胎压。如果说轮胎看起来很软，贴地面比较多，则表示胎压过低；如果只有轮胎中间部分贴着地面，则说明胎压高。准确的胎压呢，可以查看汽车的使用说明，部分的车配备了胎压监测系统，这一点一定要稍微留意一下哦。第二点就是找到轮胎胎面的磨耗三角提示，顺着凹纹槽找到小凸块，如果说磨损和小凸块平行的话，应该尽快更换轮胎。第三点就是检查轮胎表面是否有鼓包、磨损、划伤，或者是否有小石头卡住等等。第四点就是要检查前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首先要看两个前轮的品牌和型号是否一致，因为不管前驱还是后驱，前轮都是控制车辆方向的，并且在刹车的时候呢，车辆的重心和惯性都是向前的，承受的压力呢是最大的，因此轮胎磨损的程度前轮会大于后轮。假设说前后轮都磨平了，那最先爆胎的一定是前轮，所以检查前轮也是尤为重要的一点。说完了汽车方面，我们再来关注生活方面的消息。都说足冷全身冷，足暖全身暖，所以冬天泡脚呢，其实好处非常的多，但不一定是人人都适合泡脚的，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而定。冬天或者是到春寒的时候呢，应该选用一些保暖又宽松的鞋袜，对身体的健康和舒适度都非常的有好处。但是泡脚的时间也非常的重要，首先一定要记住，饭后半小时呢是不宜用热水泡脚的，因为如果这个时候泡脚的话，它会影响到胃部血液的供给，长期如此会让人营养不良，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更要格外的注意这一点。如果说有胸闷头晕的感觉，应该立即停止泡脚，上床休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九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一个人成熟的表现呢，并不在于他获得了多少成就，而是在于面对那些他不喜欢的事和人上，不迎合也不抵触，只是淡然的一笑对之。也就是说，我们常说接纳，其实接纳并不容易，但是当你的内心可以容纳很多自己不喜欢事情的时候，这也就叫做气场。 我最深爱的人，伤

同期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中国铁路规模最大的一次性换梁工程在京沪铁路线上顺利完成，工程历时两个月，未影响到铁路的正常运行。继续来关注铁路方面，全国铁路公安正在严打倒卖车票的行为，从元旦以来已经破获了倒票案件达到235起，抓获了嫌疑人462人，缴获车票20000多张。住建部印发通知，要求3月底前46个重点城市出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施方案或者是行动计划。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首条自动驾驶测试路将会落地一桩，未来本市会在道路设施上逐步做到车路协同，让自动驾驶车辆可以识别道路的标识。濮存昕倾力打造的听见美普歌读美文朗诵会将在本月底在北京保利剧院登台。濮存昕表示，希望通过这个朗诵会让大家感受到文学与朗诵的美好。 给你自由。 痛我悲，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很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起，终于等到你。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Just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随着越来越多人对于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提高，生活的方式也是悄然地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如今的管家服务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需要了。那在北京这样一个城市，能够有一个贴身的管家帮忙照顾家庭，是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的。作为家政行业的著名品牌，管家帮一直是秉持着让天下家庭后顾无忧的服务理念，如今已经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首选。969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就是管家帮的董事长傅彦生先生，我们一起来听他讲述管家帮的故事。 到分公司我们的呼叫中心碰见一个70多岁的一个大妈妈，非要去我们呼叫中心的里边坐席那边去看一看，我正好我赶上。后来我们那个负责人问这个大娘，您要到坐席里边去看啊？她说我要看看昨天给我打电话的是谁，是哪个小姑娘给我打的电话。当时呢我还以为是有什么投诉了，后来我问大娘，我说您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说啊？大娘说不是有什么问题，我就看看昨天给我打电话的那个小姑娘是谁啊。我说怎么了？他说啊，昨天我们这下了一点雪，这个小姑娘给我打电话说，大娘，这个外面下雪了，天也冷啊，您出去要注意，外边路滑。当时的我一个感受是什么？我的儿女都没给我打电话啊，你们给我打电话了，这是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管家。他说我当时哎呀，这个心里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滋味。跟他说，我说不用感谢，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管家该做的事情，只要您身体健健康康的，心情愉快快的，我觉得呢我们也跟您一样很高兴。 管家帮在服务用户的过程当中发生过很多很多感人的例子，而之所以会有这么多感动的点，其实贵在两个字，叫做用心 啊。我觉得我们就是略微做了一点这些作为管家的一个工作，确实也得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从这一点来说呢，对我们也是一个鼓励，也充分感觉到了这个社会太需要类似的这种服务了。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样做下去的话，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有意义。 记得傅彦生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让我记忆非常深刻。他说，过程愉快，结果值，才是服务的终极目标。如今的管家帮发展已经进入到了快车道，市场交易额连年翻番，业务也覆盖了100多个城市，也是累积服务1000多万客户家庭的家政行业龙头企业。这样的成绩当中，其实离不开管家帮对于未来的规划。 最近的一些规划呢，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就是让大家呢享受到标准化的这个服务。所以现在我们下的力量比较大的，还是在全国建立这个家庭服务培训学校，也就是我们的管家帮商学院。目前来说呢，已经是开了47个学校，我们要计划开到100多所学校。这些学校呢，要开到，离着我们的这些招工的这个所在地更近一些，让大家呢就近可以进行学习。也就是说呢，一定让这个行业的这种服务的标准化把它建立起来，让大家享受服务这个过程中呢，用家政茶。那家政茶能找到合适的这个服务，建立整个的诚信体系。从长远来说呢，还是我们在2006年就提出来的那个口号或者是叫理念，叫让天下家庭后顾无忧。我们给大家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话呢，让大家的这种幸福指数呢有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这是一个长远的一个目标吧。 管家帮创始人兼董事长傅彦生先生在节目当中，除了说出了他对未来的规划之外，还讲述了自己的企业理念。他说，只有线上线下相结合，多样化最优化的服务组合，才能够为更多的用户带来更高程度的美好体验。而我却觉得，只有像管家帮一样用心经营，才有可能达到自己最终想要追求的目标。969老板说，一起聆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不管你是企业家、创业者，还是社会精英，

喜欢现在这个季节，白天有阳光，夜里有点微凉，披一件衣服坐在电脑前，捧着一杯热茶暖手，会感觉很舒服。舒服这两个字言简意赅，概括了对于喜欢的某人、某地和某个季节的评价。曾经以为轰轰烈烈最让人向往，后来才发现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漫长的人生之路，找一个相处舒服的人，拥有一段舒服的情感，才是最好的状态。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希望呢你已经遇到了那个让你舒服的人，在他面前不用伪装，不用迎合，做最真实的自己，过最幸福的生活。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艰难这两个字一直贯穿在我后边的工作这个过程中，因为很多事情很难去理解，很难去通融它的时候，它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还要提醒你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还可以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那接下来要说到的歌曲叫做《送别》，记得那个时候听这首歌呢，还是在初中的音乐课上，当时几十号人扯着嗓子数着时间等着下课，那个时候还认为永远其实就是拉着手吹着风一起看日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离别，更别说歌词里的知交半零落了。后来大家纷纷离开了家乡去独自打拼，一个人晃荡在异乡的街道上，没有来的就哼起了这首简单的调调，挤着春运来回奔波的时候，也才体会到天之涯地之角到底是什么意思。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酒一杯，声声滴滴催。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交半零落，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

声，你会不会叫我的妈妈？虽然你对我的认真我也感动万分，你终究不是属于我的人，但记得在你孤单的时候我会伸出双手，我就是你朋友到永久。 下面的这个时段你继续收听到的是969经典随身听。那我们继续要说到的这个歌手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他就是被很多人称为行走的 CD 的林俊杰。林俊杰作为当今华语乐坛的唱作巨匠，可以说是拥有全方位创作、演唱和跳舞的实力，是实力派和偶像派完美结合的最佳国语男歌手。那在最近，林俊杰也是时隔两年又一次推出了他的全新数字专辑《伟大的渺小》。他不仅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展现出了自己超强的创作实力，同样还在专辑当中畅谈了人生与哲学，是一张很有意思的专辑。那这个时段969经典随身听要推荐给你的这首歌呢，虽然说不是林俊杰新专辑当中的歌曲，但是在我的心中却是最经典的一首之一，叫做 Too Bad。 可能每一首歌在每个人心中的地位都不太一样吧，那不知道你心中的林俊杰的 Top One 又是哪一首呢？ 手机也没电，就别冲锋去看时间，事与愿违天天不断上演，无能为力的瞬间，骗自己爱你克服一切。 It's too bad, bad, bad， 有心人怎么都看不对眼，等待缘分等感觉过多少年，是谁一直在身边？ It's too bad, bad, bad， 两颗心无法一起到终点，我愿一厢情愿，你却越走越远，骗自己爱能克服一切。雨天还没回应手机没电，就别冲锋去赶时间，事与愿违天天不断上演，无能为力的瞬间，骗自己爱你克服一切。 It's too bad, bad, bad， 有心人怎么都看不在缘分等感觉等过多少年，是谁一直在身边？ It's too bad, bad, bad， 两颗心无法一起到终点，我愿一厢情愿，你却越走越远，骗自己爱你克服一切。坐在这越说越远的境界，何时才能停歇？一次一次没有好好的告别，心天天撕裂。 It's too bad, bad, bad， 有